大街62号02258055102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大家就不干活了，在那说书讲古，反多干也不多得，扯皮扯淡。对，就那个时候呢，我刚下地嘛，哎呀，我说要都这样，这到秋吃啥呀？就不干活能打粮食吗？说我就着急，着急呢，人家不干呢，我自己干。刚下地，岁数小啊，就十几岁孩子嘛，劲儿也没人家大，技术也没人家好，他不会干啥，但是我能把我的全部的力气使完，整天的满头是汗呢。那个岁员瞅我心疼， 别人歇着你干活， 他们在那聊天，我在那干活，那岁员谁看不着啊？你瞅都在那站着呢，坐着呢，休息呢，就那一个孩子在那干， 就是还是个孩子哈， 还满头是汗，所以有的人呢。就过来了，就偷偷告诉我，你咋这么傻呢？ 说你傻。 哎，说我傻。他说你没看人家都不干吗？你干也不多给你。那时候吧，年轻人叫三年半拉子，就是 意思呢？ 就是工厂学徒。哎，在学徒这期间都是三年，你就干得多好，你的工资都不会高。就是你已经变成成熟了，三年之内也不能给你同等待遇。 三年的时间。 三年。学徒是三年，农村他也有这个规矩，你就是农村生产队，你刚下地干活，你就得干满三年，你的工分才能跟成年人一样，不管你干的多好，都是一半的分儿。 那等于说你多干反倒少得了， 他倒不是少得，他就是就是人家的一半，人家挣10分，你只能挣5分， 就是， 得三年。那我呢，就天天在那地里头啊，就是谁劝。我也不听，到后来吧，有一次吧，我也动摇了。我说他们都不干哈、啊，我说那我也就试试哈、啊，也去偷懒去，也就不干了。哎，但我发现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不行，我就这一天偷懒了，没干活，就真的是像做了亏心事那个感觉，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， 自愧哈、 啊。就觉得就是良心上 过不去、 啊，过不去、哦，就那种感觉， 良心不安， 不安。后来我说不行，我说你们愿谁聊天聊天唠家常唠家常，我说我还干我的吧，就是这么的呢。时间长了，他就不劝我了。你赶上那个时候呢，赶上大寨评分，那时候学大寨，讲成分论嘛，贫农一等分，中能呢2等分，富能3等分，地主4等分， 分等级。 以成分评分，就是你干多多的，你成分不好，分都低。就那个年代， 特殊的事儿啊， 特殊年代，干了一件特殊的事儿。到我这不特殊，到我这也不叫，也叫特殊了。第一次评分评到我这，你那还问吗？刚下地，巴拉子，成分赋能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最末等还得一半，我就万万没有想到，石原异口同声啊，一等。 这个分是社员来评， 社员评，就谁干得好，谁干得孬，大家眼睛是亮的 哦， 就每天在一起干活， 就是该给谁评多少分， 嗯， 这么评，哎呀，当时就给我感动的眼泪就下来了。 没白辛苦哈，没白耍。 我说这个咱不是成年人，咱又不是贫下中能，异口同声，李商学一等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就叫好心能惊动天和地，是不是？ 皇天不负有心人。 哎哎哎， 嗯， 就是说呢，这个改变命运的法则不是自私，你自私，那我也不使劲儿，你们都不使劲儿，我凭啥我使劲儿啊？我也学奸， 这个也印证你刚才说的吃亏是福。 哎，说这吃亏是福， 嗯， 也对，好心惊动天和地也对。舍得舍得，人舍得力气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改变命运就这么改变。就从我一下地就我就做这一件事儿，后来就是步步改变我的命运。 这些都是从点点滴滴的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。 对， 嗯， 人呐，不一定说什么做大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，这个人伟大。有的时候吧，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往往是由这些小事 积累出来的。 积累出来的，就是说你看人哈，不用看他干多大大事，你就看他小事， 小以见大啊。 就看小能见大。你就看这个人在那个公交车上偷人一毛钱。一毛钱它是大事吗？它不是大事，这是小事 儿。性质啊， 这一下子你就能断定这个人这一辈子你别信他。这个人不尊重人，能随便侮辱人家，那你就不用再教这人。这人对父母不好，你不用再教这种人。这人你一看就非常自私，那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你不要教这样人。这个道理谁都懂，但是能做到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。有的人明知道就应该这样，他就不这么做，是吧？哎，我能偷一回，尝一回奸，偷一回懒儿，他觉得这回挺好。你们傻呵干吧，实际他是最傻的。就说世间呐，万事万物它叫平衡， 没有绝对的奸和傻哈。 哎，它平衡， 嗯， 有一失必有一得，你有一得必有一失。他不偏向哪一个， 万物万事都是偏向的， 一切靠你自己去做，你做到什么你就回报什么，你做什么都给你回来，都给你反。整个一个社会要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对这个社会发展有意义。那大家，那我也做好事啊，我也去吃亏呀，我也去帮助别人呢，我也去行善呢，你看这社会不都好了吗？ 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了哈。 要个个自私，是吧？谁死了对我都没关系，是吧？眼瞅道上摔倒一个老人，我就不去扶你，你就让他讹上能咋的？他以为讹上就亏了，哼，也未必。哎，就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 对， 是不是啊？ 嗯， 哎，可能被人讹了，你个赔点钱，可是让人们都知道你是被人讹上的时候，那你的影响力啊，愿意帮助的人呐，说你是好人的人呐，那多了。所以有一切道理啊都是这样。那我呢就是在农村，我敢说这句话，虽然给我起一个外号哈， 嗯， 就说我呀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， 最好的好人， 最好的好人。他那背地里啊他都这么说我。这个在农村那段时间我感受特别深。后来社员呢选我当水稻技术员，那个时候出身不好的人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，出身不好的叫阶级敌人。什么叫好活呢？就比较轻巧的，不是那么挨大累的，清闲的，不是又脏又累的，这个只能是贫下中能干。水稻技术员这就是最好的活，除掉队长就水稻技术员了。 好差事哈。 哎，好差事。生产队全队就一致让我来做这个水稻技术员，我是地主赋能啊，是不是？ 嗯， 他怎么还能让我做这个呢？ 他说按理说资格不够哈。 不够啊。 嗯， 这就是因为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儿 付出， 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，被大家认可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想不做都不行。可是呢，我当水稻技术员第一年又赶上一个低温年，低温年吧，这个水稻啊最爱得病， 天灾哈， 天灾。所以我当那个技术员的时候，整个秧苗就全得利库病了。它不是咱们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得病，是整个地区秧苗全都得利库病。什么叫利库病呢？就是那秧苗吧，一出来以后 应该是绿油油的哈。 嗯， 哎，它不是，它出来就枯黄，干巴干巴就死了。 一种病哈。 哎，开始是一根儿，然后呢，完了一蹲，然后就一片，然后就整个苗床地，整个这一床苗床地就全枯死了， 绝收了。 苗，育苗不是那什么那秋天的大面积，它是苗床育苗吗？ 育苗阶段啊， 育苗阶段嘛， 初期哈， 哎，完了长大了把苗拔下再插秧吗？苗期就死了，你插啥秧啊？ 对对对， 那可不到秋天可不绝收了咋的？哎，就这么的呢，哎呀，当时我就上火了，我说这个社员就这么信任咱们，天下都能都不选了，选地主赋能，你说咱要瞎了，这能对起人吗？你看当时我有一个什么想法？ 嗯。 我说真要是救不过来，要是秧苗全死了，我说我就不活了， 哎， 咱就没脸活着了，我也去死， 压力大哈， 对不起社员呢，当时就产生这么个想法。然后呢，咱也没做过这些工作呀，你说这当技术员第一年就碰到这事儿了， 没有经验啊， 没经验，不是也和经验关系不大，和气候有，低温吗？我就上新华书店，我就开始买书，我就研究哈，我得知道它咋回事儿。哎，结果呢，那个利枯病那本书《水稻利枯病》，我就看这本书，我才明白，利枯病是由病菌引起的，是由利枯杆菌，是一种病菌。我今天说我来讲治胃病，就是那个时代，我就开始跟病菌打交道了。 哦，怪不得您说有关联。 哎， 原因就在这里、啊 我。我就接触病菌病毒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什么叫稻瘟病。 这个道理都相通的哈。 哎，对，植物得病的主要矛盾也是病菌病毒。为什么这个叶烂了？为什么它的根儿烂了？杆儿烂了？花果都烂了？什么烂的？不是阴虚阳虚烂的，也不是气滞血瘀烂的，是病菌病毒在里繁殖。 这是主要矛盾哈。 哎，这是整个植物的所有的疾病原因当中的主要矛盾。那你说干旱得不得病？那你说低温，是不是？这冰雹、寒冷、 蝗虫啊， 蝗虫它也得病啊。但那些个呢，叫次要的矛盾，病菌病毒是主要矛盾。你看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病菌病毒，但那时候呢，没想到我以后我要研究治肺病，那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。我就想，我一定把我的秧苗救活。你看，我就明白道理了。这个利枯杆菌呢，它属于耗氧菌， 就需要氧气它。 就是喜欢氧气，有氧气，它就大量的繁殖，这秧苗就一片一片得病。没氧气，利枯杆菌就死了。那我就琢磨，我怎么给它制造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，厌氧环境，它就死了。死了秧苗就活了吗？方法非常简单，就往里灌水，水能隔绝氧气。水一灌进去吧，那个土壤啊，表面呢、啊、有一层就是那细细的那泥粉，把那整个土壤的通透性啊，就全给迷住了，就把它氧气就给它断了， 隔绝了， 隔绝了。这个利枯杆菌就死了。死了秧苗就开始就活了，缓过来了。结果呢，你看我当时到技术员第一年，在这之前吧，是我们雇的朝鲜族人做技术员，这个朝鲜族。那种水稻是朝鲜族人的专利，以前，但那个时代呢，它是传统的种水稻。等我们那个生产队开始搞水稻的时候吧，有化肥了，有塑料薄膜了，有农药了，这些东西呢，传统的朝鲜族老年人不会用，他不知道这玩意咋用，所以他一用以后吧，他用的方法不对吧，他里头那个苗床地的温度高，搞塑料布一扣高。不是得病就是烧死热死、说年年下苗。那些年吧，我不当技术员呢，我也琢磨他这个事儿。所以我当技术员呢，我就知道为啥他年年老瞎，但我不知道低温为什么得利枯病，这个是我当技术员之后我发现的。就是是病菌病毒引起的。那传统的朝鲜族人他并不知道有病菌病毒，他哪能知道有病菌病毒呢？是不是？结果就那一年没买苗，在那之前年年买秧苗，年年瞎苗。就那年我们不但没买， 自给自足哈， 还卖了很多 啊，还有余货， 卖了很多钱呢，给社员开支啊。那社员呢，那一年都见不着钱呢，这一下子见着钱了，那高兴死了，说选我没选错，选我选对了， 成功了哈。 到后来呢都不卖呀，不也卖了。 看哪些队呀、啊、那个下的太多了，那社员秋天吃不上饭呢，那可怜呢，咱可怜人呢就给各个队送给他们， 白送， 哎，白送给他们，哎，你看别的队那社员都知道我好，就说呢咱做啥吧，他你看就我之前干这些事他都知道，就说把我比喻像神仙一样。 老百姓的话特别淳朴、 都非常淳朴， 最好的好人、 然后就那年这个上延吉、上延边、上延边参观旱苗、我们公社组织的29个生产队的技术员，有我一个，就我一个人是地主赋能，就跟着去了、到那一块儿学习水稻旱育苗，这个旱育苗是水稻啊，是种在水里的，朝鲜族传统就都种在水里。我刚才说得利枯病吧，那是半水半湿半干，就已经不泡在水里了，他经常呢不搞水泡了， 改良了， 缺水呢啊、就是灌一下子。这个旱育苗呢，从始到终不灌水，这叫旱育，不灌水，缺水我浇。为啥不灌呢？就刚才我说了，就是那个土壤的表面，那个土壤的通气孔就被那个泥粉呐、就给迷死了， 有弊端哈， 有弊端，然后空气就进不去了，根系呢就不发达。你敢浇呢，这老也不能把土壤的通透性不破坏，根系呢得到的充分的养分、氧气，根系就发达，根系发达就是根出苗壮，这个它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个还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秧苗吧，你要不灌水呢，它就缺水，缺水呢，它自己吧，它就得调动内阴。什么叫调动内阴呢？咱人渴了哈，我得去找点水喝，我渴了。这个秧苗渴了，它不能说跑哪去找点水，它跑不了。但它有招，你知道它的招是什么吗？植物啊都有生存本能，它就发根儿吗？它就往土壤身体里头扎根儿去找水去，它有这么个招。 逼着它发根儿， 逼着它发根儿， 是那种倒逼哈。 渴了。他要老也不渴呢，他就不发根了。他发那么深根干啥呀？他老也不发根呢，他那内阴就不调动了。我不一直在讲内阴吗？我这个 他是本能哈， 本能 调动他的本能， 本能 生存的本能。 对，就是说，我从搞农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矛盾论内阴和外阴的关系了。那个时候我就研究这个了。不是说讲治未病啊研究。今天讲治胃病的人还真没有人研究内因的问题，很多人他都不研究内因和外因的关系。这个搞水稻旱育苗的时候，那次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就好比咱们家养花，谈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咱家养花，你要是一天浇3遍，你这花非浇死不可， 涝死了啊， 涝死了，是不是？它不缺水你也浇，你非把它浇死不可，是吧？怎么这花能养得好呢？你让它干，一干了吧，它就缺水了，缺水吧，它就植物有生命啊，有生命它就发根儿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这就叫调动内因，就好像那个煤矿除矿难说爆炸什么透水，然后把那矿工啊带着都捐了5-6天10来天，把他救出来还活着呢，但第一件事儿得把他眼睛蒙上。你说为啥蒙眼睛？这就是内因和外因的问题。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那个煤矿里边吧，除矿难以后吧，他出不来，他见不着光了，见不着光了，他的视力就退化了，不用了，不需要看了，不用了，他就退化，这就叫用尽废退。用尽废退搁哪来的？这其中就是一个道理。不用了，你搁那个煤矿里头一出来，连不丁一见着光他眼睛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你没下煤矿的天天不用蒙上呢？他没退化是吧，没作废，他适应。他在里头待几天之后他不用了，他退化了，再一出来他就不适应了，就得先蒙上。这个道理啊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旱育苗呢就启发了我啊， 它调动了植物的内因，它的生命力就旺盛，它的根系就发达，是吧？所以 也就是说锻炼它了啊， 锻炼它了，锻炼了，锻炼的本能了，在那个苗床地下就渴，等到长高了以后缺水浇，完了长高以后拔下来再插在水里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做啥吧，我认真 研究， 研究 用心啊， 在那个育苗的时候吧，我就看，这个秧苗啊，白天能长多高？我天天量啊，我光那米尺量， 这么细致。 晚上能长多高？就好像这个似的哈，这个秧苗啊，晚上在这，第二天早上它到这了，它长一公分， 当天就能看得出来。 当天我就做这种实验，然后等到插秧的时候呢，我把那秧苗旱田地，就是旱苗，育那秧苗拔下来。我给它插在水里头，同时呢，在水田地里头育那苗，我也拔下来，我也插在水里头。 对比， 我给他俩做对比，看他俩调动内因之后有什么区别。没有比较，你就没有鉴别，你都没比，你知道哪个好坏吗？只有比才知道。就他俩同时插在水里头，育苗的时候也是一同育的。这个育在旱地里的，那个育在水田地里的。这个缺水浇，那个就直接灌水。等到插秧前一起插，着急呀，啥事想早点知道结果，上午插完了下午就去拔看去了。你看下午就有变化，上午插完的就那个旱苗老渴老渴，它内因就调动起来了，然后把它往出一拔一看，就是那小白根啊，就那小包就全冒出来了， 发得快。 就那小白根刚刚冒出来，在水里遇见那个呢没啥反应，你等到第二天我再拔出来看的时候呢，那旱芋的就长出这么长了，在水里育那个一眼没有一个根儿。到第三天的时候吧，它就一天比一天白根多，一天比一天白根长。到第三天的时候，就往出拔都费劲了，那根就全发出来了。在水里育这个，才刚冒一个小黄根儿， 非常大差别， 就生命力旺盛，差别大到这种程度。但这件事儿呢，就后来就在养生上。就是我们人养生上，我就想到这个原理了，我就把它就用上了，就把它用上了，而且呢，我觉得我还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就是说我们人呐、和植物有生命的这个道理基本都是一样，内因，这个生命力旺盛的人就健康，内因退化的人病就多，这个人的内因呢，我给它分了几个方面。一个是呢，每天定时饿一次， 饿一次 调动内因；每天定时冷一次，冷一次调动内因；每天坚持做一次反序运动，调动内因。 什么是反序运动呢？ 这个反序运动，这个我以后再讲。我就先跟你讲，每天定时饿一次，叫节食也行。现在西方呢，也开始做这个。养生这个 饥饿疗法是吧？ 它叫断食疗法。 断食疗法啊， 它叫断食疗法。断食疗法就是让你饿，饿有什么好处？就跟那植物让你缺水，它俩是一个道理， 是不是？能调动人体的内因是吧？ 这就是要调动你生命的本源吗？调动你的抵抗力吗？调动你的适应能力吗？它来调动。要是老不饿的人，这个人内因退化。就跟那个家养的花，不缺水也浇，就非浇死不可。你不饿也吃，他不懂啊，他不明白，不明白就糊着， 胡吃海喝哈。 那你说那能好吗？就这个养生啊，它有一套理论，有养生的知识，你啥都不懂，你说还能健康？这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我呢，这个人吧，就干啥好奇。当我把它研究，就说这个道理研究透的时候。我认为有道理，我就坚持学 研究 啊，就研究，我就开始就听我朋友他介绍有多好多好，那开始咱不懂，咱也不敢毕业，咱不敢，但我不反对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我不明白，我就跟他请教，会有啥好处？你给我说说道理，你告诉我有什么道理？他说你长时间不吃啊，你的五脏六腑、肠胃，整个五脏六腑他就不工作了， 就歇下来了啊， 休息放假了。你吃东西，它得给你加工、消化， 得工作哈， 对，他得工作 啊，对，哎，尤其是这个胡吃海喝的， 对呀、啊， 等于说让你的这个脏器啊，这个消化系统加班加点的去工作， 加大它的负荷。谁要不信这个道理， 嗯， 晚上你吃一顿，吃一肚子肉，吃一大碗黏食，就是黏面的。你吃它一肚子，你晚上你睡觉，你睡一宿，你试试看，它这一宿不舒服，为啥呢？它消化不动，就是你这些东西吧，它努力的给你去消化，时间长了 累坏哈， 哎，它就疲劳了，哎，它的功能就减弱了，它就没有能力再帮你消化吸收了， 这病就来了， 这脏器就衰退了，衰竭了。 嗯， 你看我搞这个汉疫苗吧，我在里悟出来很多道理出来，一个是呢，说对健康。的启发，搞汉疫苗搞植物这个在健康上找到感觉了，实际道理它就是 相通的，嗯， 只要是有生命的，有很多理都是相通的， 嗯， 这我说是这个健康。那么做汉疫苗本身呢，它还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人做事哈、啊， 嗯， 做任何事物道理说是一样的，都是这个 共性的、啊， 共性，有共性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做事儿、啊、哈，就是我认准的，我就坚信我一定能干好， 就执着自信啊。 就这个汉疫苗，我们去了29个技术员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它绝对有道理，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干。你光听回来不干，啥用没有？你参观你完了回来啥也不做，回来以后吧，我把整个生产队那个。学到秧苗100%的全都给它搞成汉育的， 没有试验这个 一般人哈、 啊 搞点试验， 这样 完了明年呢、 啊、 咱就大面积 这样能准 确一点 啊， 但我就是敢想敢干， 破底啊， 好多事不需要试验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 凭直觉， 就凭直觉、 嗯、 要是打鱼就是求鱼去、 嗯、 能不能到那看看是不是真有哈、 嗯、 是不是真没动，不用看， 这个直觉也不是盲目的哈，实际也是 说就胸有成竹的， 是对， 就肯 有数、啊， 哎，有数，哎，就肯定的，肯定能整着。搞这汉疫苗也是，既然这么好，那咱就大面积搞呗。可是战队队长不一样， 他不放心。 他说：“你这个，就看人家搞一次，你刚听说，实际干是怎么回事，你都不知道。” 对呀、啊，这个粮食不像别的呀。 对呀、啊，他那一年就种一回， 这老百姓这一年吃的呀。 这好几百口人生命啊，那是啊， 一个春哈。 你真要瞎了， 就是的。 你瞎了，你到 担不起责任呢哈。 你怎么对老百姓？咱尤其出身还不好，是吧？那就更担不起了。哎，但那时候吧，人有那种责任感，就是人做事啊，一定有一种责任感。 嗯、 这种责任感吧，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就不叫责任感。 嗯， 为别人， 嗯， 就说。这个怎么能够丰收，不怕担风险，我就认为吧，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说过什么事啊都要深入，要把它想透了， 找到感觉了、啊、 就是想到骨头里去，就是说能不能成功，它有几个条件，第一缺水，我有浇水的设备，那大面积不能搞喷壶，那能浇起吗？得搞电动的，什么水泵啊喷灌机呀、啊 嗯， 你这个它一干了就浇，那还能失败吗？ 就是你有预案哈，一旦出现风险了， 对你事先吧，得把这事儿吧，好处，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，你都想好，心里有底。 这看来你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啊。 那个就是他万一要得了病怎么办？因为他浇水就爱得利库病。 哦。 他通气性好啊。那个利库病杆菌就喜欢氧气啊，所以他就容易得这种病啊，你还得有这种预防的药，把这种预防的药也给准备好了，然后就大面积开搞。当时那个生产队队长心没底儿，他老跟我说，他说这样万一失败了，这好几百户人到秋吃啥呀？他一年只能种一回，你看他就这么说，我就认为不可能失败，他怎么能失败呢？你缺水我浇水，你得病我有防的，他怎么能失败呢？这就100% 做两手准备了， 两手准备了， 嗯， 结果这一切就成功了。这一成功可家好，开始呢是周边生产队到我这来参观，然后呢这大队知道了，这大队组织各小队到我这参观， 哦， 然后公社又知道了， 成为模范了， 就是觉得那长得那一看那长得跟别的秧苗不一样了， 壮， 特别壮， 哦， 绿嗷嗷的哈、啊，都带叉的， 哎。 完了，那公社呢，组织全公社技术员来参观，

然后把他俩杂交完了，那个下一代种在中间，种在中间， 三样 啊，嗯，就是这边呢就父母代，这两边是父母代， 嗯， 父代母代， 是 中间呢这个是子代，然后吧到秋天一出穗的时候，这个大穗的吧这一行的就全是大穗的，这个父母代在两边小穗的，一吨一吨的哈，他俩中间那穗又不大又不小，就是叫杂交优势。这杂交 啊， 优势就出来 调和了。 在这杂交优势里边呢，完了第二年你再种上，它就分离。分离呢，这过程当中吧，优势的种猪就出来了。你就看， 就培养出这个， 你就在里头找 优质的了。 找哪个长得好，瞅着一看呢就不一样， 择优而选。 产量高，耐倒伏，穗还大，就是这么 摸索出来， 就这么培育。 您是自己一点一点这么摸索， 就这么培育。你说这没有人，你得搞水稻杂交，你搞那干啥？你不是没事找事干挨累吗？人呢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挨累，你只管付出，你只管耕耘， 别问回报啊！ 不要考虑回报，回报都是自然的，是吧？没有人说你上延边去参观汉语窑了，你回来你必须给我搞汉语窑，让你参观，只让你去学习学习看看，没说让你搞。人做事有责任感，就体现在这儿。 那事业心也是， 对，事业心，责任感，那我必须得搞。 工业精神啊， 就是人的那个做事，这种精神，这种责任感。我说咱不去不搞不怀给陕北浪费钱，参观学习不得拿钱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得搞啊。那你当技术员，你不把水稻杂交搞出来，那陕北年年减产，那你当这玩意干啥呀？ 技术员嘛。 对呀、要么就不干，要么呢就干好，做出贡献，不是给自己做出贡献。是为别人为大家做出贡献，咱们是大家中的一份子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，所以吧，就是不用人家告诉，都是自己就这么做的，也包括我说改革开放，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凭什么人家农场给你拿几十万，把土地交给你，他每年从来没超过30万，还是这些钱，啥也不管了，你给我拿40万。你交给我40万斤粮食， 类似于承包给你了。 就是他每年出多少钱吧，他就还拿，他每年打30万斤吧，他管我要40万斤、这个是肩买不住捏卖，他还会算他那个笨账，但是呢我也算我的账，你只要交给我40万斤，我给你完成，完成以外才是我的，我要没超额完成我就白给你干一年，但我胸有成竹，我完成40万还不算，我还得超几万，超几万还不算，我还得给他算计，我给他变成一半，我种粘稻子，就是糯米，粘大米，粘稻子比笨稻子一斤多1毛钱，那我再给他种一半20万斤粘稻子，光加价就加2万多，光加价钱我当年就万元户，然后我把他卖的这个粘稻钱，我再给他买笨稻子，这我不就挣着钱了吗？不就成为万元户？ 下找哈， 然后这个30多场地吧。我还给他超了4万多斤，就多打了4万多斤粮，那这4万多斤这又是2-3万，你看我说不是当年就万元户，就 皆大欢喜哈，双赢啊。 但是这一切得来说你聪明，你再聪明没用，没人会信你， 就人品哈。 其实有的时候吧，我在网上看说叫理财，说这个做善事也叫理财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就是理财呢，就把钱存到银行，能多产出，要不然搁那鸽子就不增值。做善事，做好事，这个呢，树立自人的 无形资产哈， 自己的形象、信誉度、美誉度，人有信誉度，有美誉度，在社会上能立足。 对，这是用这个有形的钱财换来无形的这个价值哈。 这个有形的东西吧，永远是摸得着、看得见的， 固定的、 固定的、有数的。就这个无形的是无限的， 无价的也是 无价的。你说对了，也是无价的。所以也还有一句话叫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意插柳柳成荫，你特意要刻意想做什么要给大伙看就不行，不起作用。你就把心放正，我就实实在在的去做好事做善事，你是发自内心的，我必须这么做。 但做好事莫问前程。 对，但是呢前程自然就来了。好事做多了，好事永远在后边黏着你跟着你，你要坏事做多了，